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诗诗。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在末宋时，他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奇怪的动静，一声隐隐约约的声音让他睁开了眼睛。当沉寂已久的树洞外传来悉悉索索的脚步声时，即使白安逸早有准备，也还是不免炸出了一身冷汗。他抱着仅有的一丝侥幸，希望那人是发现了什么异常，或是有急事离开。但是那脚步声追出几米后便暂停了下来。来人笑嘻嘻的： 哼哼，我还以为是多厉害的异能，原来是障眼法。 外面传来了急奔的脚步声，让白安一断绝了最后一丝希望。那人突然抬起脚，猛踹向树干内侧，树皮在他的脚下簌簌而落，发出脆亮的断裂声。而就在落下的树皮中，一颗脑袋从树洞外探了进来，翻折着看向他所在的方向。那明明是一个成年人的头颅啊，脑袋上却没有生出几根毛，色泽粉嫩，声音也带着股男女不变的娇软，幼童似的声线在树洞内荡出恶心的让人冒出鸡皮疙瘩的回音。 你果然在这儿呀。 白安逸没有再给他开口说话的机会，他从屈身躲藏的树洞顶端一跃而下，右手石刀对准他的脑袋狠狠刺下。想象中皮开肉绽的声音并未响起，一只柔软如蛇的手臂以一个反人体工学的角度匪夷所思地钻了进来，提前捉住了白安逸的手。那稚嫩的声音眨一眨眼睛，笑嘻嘻道： 抓住了。 而白安逸只接着从洞口透入的光看清了他手上已渐渐凝固的铁锈一样的血迹，眼眶立时一阵烧痛。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连白安逸自己也没有看懂。生死关头，他爆发出了强烈的力道，用左手抓住他的胳膊，把那人硬生生地拖入了那基本没有躲闪余地的树洞里。混乱中，白安逸不知道抓住了什么，只记得自己笨拙地锁住了那人的喉咙。他像是一条粉红的鲶鱼，拼命挣扎，拿手肘对他的肋骨。白安逸只想着一件事，要活。活着出去去找白学长。最终挣扎着爬出树洞的是白安逸。接触到外面虚假的天光，他像是浑身被浸入了凉水，打了个哆嗦，回头看向那黑漆漆的树洞。旋即他低下头看向双手，他的手上是大片大片诡异的线状伤痕，那些线把他的皮肉勒出了一丝丝的血，浸满了整个手掌。他用手背蹭去血，才勉强看出伤痕的形状。哪里来的线呢？他来不及细想这个问题，重新将目光投向树洞。作为象牙塔里的学者，他的确比常人天真一些，但同样他又有着自成体系常人难以企及的严密逻辑。就像在实验室里一样，想要安全完成实验，就必须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白安逸把出来时就慌乱揣进怀里的石刀取出，走到树洞前探身入洞，摸索着割断了他无端伤痕累累的颈脉。奇怪的是，他的血没有从脖子里涌出多少，血液颜色也是诡异的淡粉色，像是被稀释过似的。白安逸把手抽出来，安安静静地跪坐了一会儿，又为了确保那万分之一的可能不会发生，再次探身入洞， 在他的心脏和脑门上各钉一刀，这下是彻底死透。白安义撑着马母的双腿，一步步走向影子离开的方向。走出几十步后，他站稳，影子躺在地上，胸口盯着一个巨大的木冲，木冲的尖端是从他背后捅入的，把他面朝下钉在了地上。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自己翻过来的，他张了张嘴，用滑腻的沾满血的手握住他的，想对他说什么。白安义就等着，但影子什么都没说。白安义期待着，期待着，直到握住他的手指开始发硬。白安义守了他很久，直到时限到了，影子的身形愈见透明，最后消散在了一阵清风里。从他紧握的左手掌心里掉出一块花纹奇特的铁牌，铁牌的链子是断裂的，白安义以前没有见过，应该是从刚才那个粉皮人的身上扯下来的。白安义木木呆呆，把铁牌从地上捡起收进口袋，他仿佛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死。白安义摸了摸地上已经冰凉结块的血，恍惚地想，学长是回来休息了吧，那得让他多休息一会儿。白安义捧着镜子，孤身一人上路了。他走在漫漫的荒原里，仿佛置身孤寂无声的真空宇宙，陨石、星辰拖着火尾的小彗星无声地从他身边划过，而他始终孤单一人。白安义怀抱着希望，时不时低头看看水中倒映着的自己，但影子始终没有出现。白安义想，他是不是还没有养好身体，那是不是还得让他歇一歇呢？在漫无目的的行进途中，他遇到了一个熟人，那人背着一具尸身，身旁跟着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浑身衣物已经是破破烂烂。两方人马翻过沙丘，相隔百米，避无可避地打了个照面，但对方却没有进攻的打算，只是盯着白安义看。白安义记忆力相当优越，他记得这张脸以及贴在他胶囊外侧的姓名。他远远地向他打招呼， 魏十六。 魏十六有点惊喜， 还记得我，下家。 白安义笑了笑，全作回答。魏十六朝他奔出几步，又意识到自己身上负重，就站住了脚步。 我们这边刚刚没了一个队友。 魏十六主动邀请。 你的能力是什么？要不要加入？也能有个伴儿。 白安义回答道。 不用，我有伴儿了。 魏十六既没有伤害他，也没有多么热情地邀请他。他记得在运载车上，魏十六还热情地和他打过招呼。然而近十天过去了，他大概也没了最初的热情吧。白安义打开腕表看了看，还剩下26人存活，而他的赔率也上升到了1:8。他并不多么喜悦，只是把腕表上的数据照进镜子里，让里面的倒影看一看。两夜后，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一处宽阔的水域，这些日子他过得饭膳可陈，只能靠着背记公式来打发心中寂寞。唯一值得一说的意外是，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面朝下趴在地上瘦得皮包骨头的女人。他和另一具破碎的男尸一起倒在地上，旁边是烧尽的火烬。白安义去搜索他身上有没有好用的东西，当然了，因为能够深刻认知自己的弱小，他是一个讲求保险的人。试过女人的呼吸后，他举起石刀往女人的后心处扎了一刀，谁想到那女人突然痛嚎起来，像是一条被勾住嘴唇抛上岸的鱼，翻过身来在地上打挺几下，冲了血的眼睛死盯着白安义，然后他便气绝而亡。白安义愣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怎样的伎俩。 女人的异能或许是闭气，以低循环低消耗的状态存活。一般人看到死尸，大概率会去搜索他们身上还有什么可用的东西。女人以自己为饵，该是调来了不少食物。就像她身边躺着的这位大腿迎面骨上的肉被刮得干干净净的男尸。然而白安逸这样深谙补刀之道的，大概女人是第一次见。白安逸在她身上翻了翻，竟有了意外收获。一枚有着同样古怪花纹的铁牌做成了项链的模样，在她颈间挂着。白安逸拿出从影子身上掉出的那枚铁牌，比较一番后无奈地垂下头来。他纵有千万个问题，也没有机会再问女人了。